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6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五分不思议品第10-2儿时善现辩白佛言甚其世尊与诸菩萨善能辅助善能护念佛言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诸菩萨众位于长夜利乐多生哀悯世间诸众生故欲令天人获大利益安乐世故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宣说法要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报告善现若诸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增不见色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受想行识增不见受想行识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是法不见非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习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说不可思议报告善现如是如是色亦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起不思议想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与受想行识亦复不起不思议想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修习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谁能信解报告善现若诸菩萨久修圣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众云何得名久修圣行报告善现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分别如来实力不分别似无所谓不分别18佛不共法不分别一切智所以者何如来实力不可思议乃至一切智亦不可思议色亦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亦不可思议一切法亦不可思议若诸菩萨如是行者都无行处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诸菩萨乃可名为久修圣行具受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是珍宝具，是清净具，如净虚空、离云烟等，其在般若波罗蜜多，意趣甚深，堕诸流难，而今广说流难不生。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佛神力故，流难不生。是故大乘善男子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书持、读诵、演说，乃至一岁，必定总了。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诸障碍。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其在恶魔常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欲作流难。佛告善现：一切恶魔虽与般若波罗蜜多常欲流难，令诸菩萨所作不成，而愿不随。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是谁神力令彼恶魔与身般若不能流难？而时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神力。舍利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众，令诸恶魔不能流难。何以故？舍利子，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法尔皆蒙十方无量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共所护念，若蒙如来应正等觉所护念者，恶魔反而不能流难。又舍利子，若有净信善男子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无障碍者，应作是念：我今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神力护念，令得成办。时舍利子便拜佛言：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皆是十方诸佛神力慈悲护念，令彼所作殊胜善业，一切恶魔不能流难。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十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识之，欢喜护念。十方世界诸佛世尊常以佛眼皆共观见，慈悲护念，令彼所修无不成办。而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 常为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佛眼观见，时之护念，令诸恶魔不能扰恼，所作善业皆速成办。若菩萨称善男子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当知已尽无上菩提，恶魔眷属不能留难。若菩萨称善男子等，能书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常为诸佛之所护念，由此因缘获大饶益。复次舍利子，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佛涅槃后留至南方，渐当兴盛，后从南方留至北方，渐当兴盛，非佛所得法毗奈业无上正法有灭没相，如来所得法毗奈业无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如是经典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恭敬供养，一切如来应证等觉，常依佛眼观见护念，称扬赞叹，令无忧苦。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后时后分与东北方广行流布。儿时报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后时后分比东北方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若能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恭敬供养，当知彼人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诃萨行。使舍利子复白佛言：比东北方后时后分当有几许诸菩萨称善男子等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能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恭敬供养。而时佛告舍利子言：比东北方后时后分虽有无量诸菩萨称善男子等，而少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信信要，书写、受持、读诵、供养，虽有无量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甚信信要，书写、受持、读诵、供养，而有少分修习思维，若能为他宣说开示甚深意趣，甚为难得。舍利子，若菩萨称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沉默，不惊不怖，甚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 思维也说，当知是人，与曾亲近，供养恭敬，无量如来应证等觉，及诸菩萨。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意趣？是菩萨称善男子等，定当圆满诸菩萨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大扰仪。何以故？舍利子，我常为彼诸菩萨称善男子等说一切智相应之法，世人转身常能修集诸菩萨行，速去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微妙法，令去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称善男子等身心安定，诸恶魔王及彼眷属尚不能坏，求去无上正等决心，何况其余乐行恶者？舍利子，诸菩萨称善男子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广大，清净喜乐，亦能安立无量有情无上菩提，相应善法。舍利子，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今于我所发弘誓愿，定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立庆喜，令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机，我与彼类深深随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观彼人所发宏愿，心与相称，彼与当来定能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立庆喜，令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机。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亦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如是愿，过去如来应证等觉，亦于彼愿深生随喜，观彼心语定相称故。是菩萨称善男子等信解广大，修广大行，愿生他方诸佛国土，现有如来应证等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处。彼闻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已，不能安立彼佛土中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决心，修菩萨行，示现劝导，赞立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时舍利子便白佛言：甚其世尊，佛于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诸法及诸有情先行差别，佛菩萨等无不正知，无不觉了。世尊，若诸菩萨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诸菩萨与当来世求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不息，彼与般若波罗蜜多未有得时，不得时否？而时佛告舍利子言： 是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常求不息，一切实得，无不得时，或有不求，自然而得。诸佛菩萨常护念故。时舍利子复白佛言：是诸菩萨为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一切实得，无不得时，为与六种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亦能常得。而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诸菩萨常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信求，不顾生命，有时不得诸于经典，无有是处。海故，舍利子，是诸菩萨为取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力庆喜，诸有情类，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结于经典，受持，读诵，亦自于中，精勤修学，由思福利，随所生处，发而常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及于六种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恒不舍离。第五分摩示品第十一。儿时具受善现辩白佛言：世尊，所说诸菩萨称善男子等修善法时有诸模式，云何名为菩萨模式？佛告善现：若诸菩萨欲说法要，变酒乃生，菩萨当知是为模式；或说法要，变乃足生，菩萨当知是为模式；或说法要，变过量生，菩萨当知是为模式；或所欲说未尽便止，菩萨当知是为模式；或说法要，言辞乱杂，菩萨当知是为模式；或说法要，言辞间断，菩萨当知是为模式；或说法时诸恒事起，令所欲说不随本心，菩萨当知是为模式。复此善现，若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书写等时，或贫审欠屈，或更相耻笑，或互相清凌，或身心造扰，或思念散乱，或文句颠倒，或迷惑义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或横势足起，或互相乖争，游思等事所作不成，菩萨当知是为模式。复次善现，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作是念：我于此中不得受记，何用听闻？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名字，何用听闻？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等牲畜，诚意居落，何用听闻？由此等缘，心不清净，即从坐起，厌舍而去，无顾恋心，菩萨当知是为模式。善现当知，若诸菩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 心不清净，厌舍去者，随彼所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局部多少，便见而所结束功德，或而所结障菩提罪，受彼罪矣。更而所识发勤精进，修菩萨行，方可复本，是故名为菩萨摩誓。不辞善现，若诸菩萨弃舍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学不能引一切智智随顺二乘诸于经典，弃舍根本而攀枝叶，菩萨当知是为摩誓。回过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能生菩萨世间初世间殊胜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若学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即学菩萨世初世间殊胜功德，素能引发一切智智。善现当知，如吃恶狗弃舍主食，反从朴实而求迷之，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求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自善现，譬如有人欲观相相身量大小行类胜劣，得而不观，反寻其迹，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寻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自善现，譬如有人为珍宝故求去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观牛迹，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广，岂及此也？此中亦应有诸珍宝，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本求末，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自善现，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地室，说胜殿量，见彼殿矣，而凡规模日月宫殿，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大求小，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自善现，如有欲见转轮圣王，见已不识，舍至于处，见小国王，观其形象，作如是念：转轮圣王形象威德，其胜于此？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胜求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不思善现，如有饥人得百味美食，弃而求胆 六十日谷饭。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弃胜求劣，终不能得一切之智，不辞善行。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反取，迦折摩尼，当知彼类甚为愚痴。如是当来有诸菩萨弃身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是愚痴类舍胜取劣，终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辞善行。有诸菩萨若正书写受持读诵思维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众辩足起，乐说种种差别法门，令书写等不得究竟。菩萨当知是为魔事。儿时善现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书写否？世尊告曰：佛也善现。若菩萨称善男子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我以文字指有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儿时应戒彼菩萨言：如今不应只有文字能书般若波罗蜜多，若作是执是为魔事，若舍此执便舍魔事，不辞善行。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念国土诚意王都邦处师友，或念父母妻子眷属伴侣王臣，或念盗贼诸恶禽兽恶人恶鬼，或念重疾祭月游戏报恩报怨，或念饮食衣服卧具结于资财，或念制造文颂书论，或念时节寒热风俭，或念象马水火等事，或念诸余所作事业，菩萨当知皆是魔事，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得大名利恭敬供养，彼有此缘废所作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恶魔方便制持种种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授予菩萨作如是言：如是书典意味深奥，应勤修学，舍所习经。若此菩萨方便善巧，不应受着，彼不能引一切智智。 若此菩萨受着恶魔所受书典，蛇所习经，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听法者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乐着懈怠，不欲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听法者具念慧力，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欲往他方，不获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说法者爱众名利，能听法者不欲会师。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受，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听法者有信乐心，欲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习诵不利，不能为说。或能说者习诵通利，乐为他说。能听法者一不通利，不欲听受，两不合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说法者乐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不欲听受，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听法者乐闻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身重疲疾，睡眠所伏，不能为说。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若诸菩萨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有人来说三恶趣种种苦事劝舍菩提，或有人来说人天趣种种乐事，皆是无常苦空非我，劝入缘寂。彼有此言，书写等事不得究竟，心怀愁恼，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说法者号令徒众，乐迎他事，不忧自业。能听法者一身无累，专修己事，不忧他业。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说法者乐处宣达，能听法者不乐宣达。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微生命处，能听法者恐失生命，不欲共往。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多贼饥疫饥渴国土，能听法者虑彼艰辛，不肯共往。或上相违，两不合合，不获说听， 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行。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则经道路旷野险阻，多诸贼难及旃陀罗、恶兽、猎狮、毒蛇等部。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誓言。如今何故无事随我，欲往如是诸险难处？亦善审思，悟后忧悔。能听法者闻以念言，师应不欲令我随往，设故随往何必闻法？有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合合，不获说听。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能说法者多有施主，数相追随。听法者来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请书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彼多缘爱无暇教授，能听法者起嫌恨心，后虽教授而不听受，两不合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行，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维，为他演说。是故善现，诸菩萨乘、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所有障碍菩萨当知皆是魔事。具受善现辩白佛言：何缘恶魔作诸形象，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有情妙会，有情妙会能证无边诸烦恼断，烦恼断者一切恶魔不得其变，彼诸恶魔不得变故，多生忧苦如箭入心。悟我游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恶魔作诸形象，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恶魔作诸形象，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佛告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行，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其毁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作誓言：如所习诵无相经典非真般若波罗蜜多，我所习诵有相经典是真般若波罗蜜多。作誓语时，有诸菩萨未得受记，便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悔厌，由悔厌故随不书写乃至演说。菩萨当知是为魔事，不辞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行， 至菩萨所，谓菩萨曰：诸菩萨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证实际得声闻果，不能证得独觉菩提，决定不能证得佛果，何缘于此？唐设其劳。菩萨当知，是为魔事。第五分，真如品第十二。不辞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魔事未作流难，菩萨应觉，觉以精勤，正念正知，方便远离。儿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流难。譬如无价大宝神珠，难得俱能多诸怨贼。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离去甚深，具甚功德。诸菩萨众，书写等时，多有恶魔未作流难，虽有乐欲而不能成，随者何？有欲痴者，为魔所魅，先学大乘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未作流难。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愚痴者，福慧薄劣，于广大法心不信乐，先学大乘善男子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未作流难。与当来世，有愚痴者，福慧薄劣，自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信乐，见他于彼书写等时，乘魔威力未作障碍，当知彼类获罪无边，多劫轮回受诸巨苦。复此善现，若诸菩萨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无魔事者，当知皆是佛威神力，随者何？恶魔眷属虽勤方便欲障般若波罗蜜多，而诸如来应证等觉亦勤方便护念摄受，令书写等无诸流难。不辞善现，譬如女人多有珠子，或五或十乃至百千，其母得病，诸子个别勤求医药，闲坐十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令无障难，身名不灭，久住安乐，苦受不生，诸妙乐具闲归我母，随者何？生育我等是世间事，甚大艰辛，作十念已，净设方便，求安稳事，复护母身，勿问文盲、蛇蝎、风雨、忍非人等，非爱所处，勤加修饰，令离重病，六根清净，无诸忧苦，复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而作誓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会是一切世间事业，我等岂得不报母恩？如是如来应证等觉，常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若有受持读诵修习思维演说或书写者，如来亦以种种方便 勤加护念，令无损恼。十方现在诸于世界中，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哀悯利乐诸有情者，亦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令诸恶魔不能毁灭，久住利乐一切世间。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一切智智亦从彼生。善现当知，三世诸佛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视世间诸法实相。而时善现辩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佛说何法名为世间？佛告善现：佛说五蕴名为世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色等五蕴无变坏相，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蕴无自性故，说明为空无相无愿，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变坏，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施设心行种种差别，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此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散心，有法性故无散心性，所有略心尽故离故无略心性，诸有贪心有如实性非有贪心，诸有嗔心有如实性非有嗔心，诸有痴心有如实性非有痴心，诸离贪心离中非有，诸离嗔心离中非有，诸离痴心离中非有，所有广心无增无减亦非远离，以远离故无广心性，所有大心无来无去亦无所住，无大心性诸无量心无生无灭无住无意无所依止，如太虚空非无量心，诸无见心无相可得故，离种种净故非无见心，不可见心非三眼净故，无心性故非不可见心，由此等义，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视世间诸法实相。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以般若波罗蜜多如实正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为如实知彼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皆以色受想 行十声。为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一色受想行识，执如来死后，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敌识，于皆欲望。或有一色受想行识，执我即世间，或常或无常，或异常亦无常，或非常非无常，此是敌识，于皆欲望。或有一色受想行识，执我即世间，或有边或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此是敌识，于皆欲望。或有一色受想行识，执命者即身或复一身，此是敌识，于皆欲望。如是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除若没，不辞善现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之，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为如实知诸所有色受想行识，皆如真如，无二无别，善现当知。如来真如即无蕴真如，无蕴真如即世间真如，世间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预留果真如，预留果真如即一切果真如，依来果真如即不还果真如，不还果真如即阿罗汉果真如，阿罗汉果真如即独觉菩提真如，独觉菩提真如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真如，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现当知。如是真如皆不相离，非一非异，无尽无二亦无二分，不可分别，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证一切法真如究竟，方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此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证等觉，是如来母能示如来应证等觉世间实相。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觉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由如实觉真如相故，说明如来应证等觉。具受善现辩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皆用如是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宣说开示 分别显了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谁能信解？唯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及诸愿满大阿罗汉，并具正见善男子等，闻佛说此甚深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能生信解。如来未必依自所证真如之相显示分别。佛告善信：如是如是，所以者何？真如无尽，是故甚深，唯有如来现等正觉无尽真如甚深之相，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令生信解。善现当知，色无尽故，真如无尽；色甚深故，真如甚深；色与真如无差别故，受想行识无尽故，真如无尽；受想行识甚深故，真如甚深；受想行识与真如无差别故。善现当知，眼处无尽故，真如无尽；眼处甚深故，真如甚深；眼处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处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处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处与真如无差别故。善现当知，色处无尽故，真如无尽；色处甚深故，真如甚深；色处与真如无差别故，声香味触法处无尽故，真如无尽；声香味触法处甚深故，真如甚深；声香味触法处与真如无差别故。善现当知，眼界无尽故，真如无尽；眼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界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界与真如无差别故。善现当知，色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色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色界与真如无差别故；声香味触法界无尽故，真如无尽；声香味触法界甚深故，真如甚深；声香味触法界与真如无差别故。善现当知，眼识界无尽故，真如无尽；眼识界甚深故，真如甚深；眼识界与真如无差别故；耳鼻舌身意识界无尽故，真如无尽；耳鼻舌身意识界甚深故，真如甚深；耳鼻舌身意识界与真如无差别故。善现当知，一切法无尽故，真如无尽；一切法甚深故，真如甚深；一切法与真如无差别故，是故真如，极难信解。卷第560。